OK， 听到这样轻松愉快的音乐，有没有让疲惫了一天的身心都会放松下来呢？希望各位是这样子的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啊，一想到美丽的周末，是不是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呢？千万不要告诉我你还在家里边待着一动都不动哦。运动呢是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呢节假日呢都不应该是你偷懒的理由啊。所以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运动吧，也许这就是一种人生对待另外一种人生不可企及的鸿沟啊。所以呢，跟着这样一首歌，我们动一下吧，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跟着这样的节奏呢，周末也不要忘记一起来运动一下，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哦，每天至少行走个5000步吧，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台风少年团的一首新歌，叫做是 Wake Up， 由丁程鑫啊、马嘉祺、宋亚轩、刘耀文、姚景元共同演唱，以少年之名步履不停，用新歌唤醒沉睡的你，所以有请他们带给我们 Wake Up， 掌声请。 把的雪天，心念莫及。 是擦到后再起身才够抱怨，我有独门秘诀，关上很久一条气喘不顺，在风世界只有理智充电，不惧危险， 以为摔得够惨就拼命也翻不过，却梦到执着一击击中断出这漩涡， 永不言败的态度掌控着梦之多， 唯有超强毅力把不可能掩盖淹没， 熟悉陌生的无畏，场所蛮横击退， 别拒绝，独揽巅峰不是谁人都能比，双手抓紧一争高下的机会，要突出重围， 态度必须坚决，无论家有拼命的语言支配， 从零开始冲上全身的堡垒， 舍不弃谁， 绝不偏执，绝不放过一束光，举起上根扎进灵魂深处不退让， 最帅的人物将是冲击内在的膨胀， 最强的战队将让实力对决不虚妄， 追求梦想的无畏，向左慢慢击退，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最近呢，这个《延禧攻略》哈已经是播出完毕了，是吧？那看完了这部戏之后呢，你会发现呆萌侍卫海兰察居然是一位隐藏着的歌手，真是一个宝藏男孩，对不对？人帅，而且呢戏好，还会唱歌啊，所以呢他的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大好青年》，他的声音当中呢温柔又很有个性啊，整首歌呢也是特别的摆脱了情歌的路线，复古时尚舞曲的风格呢也很有个性，又不失优雅，有点讽刺，有点自嘲，有点复古，有点洗脑，而且还有点酷。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样一首新歌，来自王冠毅。那记住了他的名字，不叫海兰察，他叫王冠毅，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大好青年》。我们来听看看喽。 如果能够享受孤单，那又何必相信爱情？如果能够坐在家里，那又何必冒雨出门去？如果能够预知未来，那又何必脚踏实地？如果一切早已注定，何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如何当一个大好青年？ 有抱负，有志气，功名是首要前提。 你是一个 清静，眼睛懈怠，小情绪。 如何当一个大好青年？ 让所有人爱你，哪怕耍点小心机。 只要当一个大好青年， 只要达到目的，你有没有梦想，谁管你？ 大家都爱讲良好的事情， 家都爱做起一劳永逸，大家都爱跟谁英雄主义，大家都在拼命，谁比谁更加努力。如果能够预知未来，那又何必脚踏实地？如果一切早已注定，何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如何当一个大国青年， 有抱负有志气，功名是首要前提。 你是一个大国青年， 六根子抱青筋，眼睛携带小情绪。 如何当一个大好青年， 让所有人爱你，哪怕耍点小心机。 只要当一个大好青年， 只要达到目的，你有没有梦想谁管你？ 大家都爱赞扬好的事情，大家都爱做起一劳永逸，大家都爱跟随英雄主义，大家都在拼命，谁比谁更加 努力。有抱负有志气，功名是首要前提。 你是一个大好青年， 六根子抱青筋，眼睛携带小情绪。 大家都在拼命，谁比谁更加努力，三观很正的歌词有没有呢？配合着老王这么正的人呢，契合度真的是100分啊。所以我们也为海蓝茶王冠义的大好青年一起来点赞吧。那因为我们也想说，爱呢因为珍贵而稀有的，所以小佑他呢一定要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但从来不会因为痛而不去追求，甚至呢我们还会在一些时刻呢深深的想要谢谢他，给自己一个最好的未来。那生活虽然有艰辛坎坷，总会有一些不尽人意，但是呢总会有一个人，一些人会在你的生命里用心的爱着你，一起经历过酸甜苦辣的人才不会轻易的走散。那所以接下来的风景我们要一起欣赏，才会更加的有趣哦。 my fall leaf over my pure white dove. You are my lightning strike and my knock on wood. My hope, my faith, my luck and love. Yeah. You are my shooting star that lit up the sky. Then you broke the mirror of my heart tight. No hope, no faith, no luck, no love. Extraordinary. Oh, oh, oh, you're just ordinary now.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不高，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俱佳，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降水天气，对假日出游不利，且双休日气温下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雨和调整穿着。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前晚好莱坞动作冒险巨制《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在北京太庙举行了首映发布会和红毯礼，导演克里斯托弗·麦考利和三位主演汤姆·克鲁斯、亨利·卡维尔、西蒙·佩吉组成的特工男团帅气亮相，畅谈影片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25000英尺约7600米的高跳低开精彩跳伞镜头背后的刻苦演练，楼顶飞跃镜头，阿汤哥摔断脚踝继续拍摄的敬业精神，博得了现场的阵阵赞叹和掌声。影片于今天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胖女孩的人生同样可以逆袭开挂，好莱坞电影《超大号美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影片近日上映，讲述了微胖界女孩瑞妮的开挂之路，从深陷自卑到华丽蜕变，瑞妮凭借着自信美焕发新生，完成了一次不走寻常路的人生逆袭。电视剧《夺金》在北京体育大学首度开放媒体探班，《夺金》的剧情横跨40载，聚焦了一代乒乓人一生的奋斗历程。而这次探班拍摄的元老杯比赛，呈现的是老一辈乒乓人老年时代的再聚首。人文旅行纪录片《单行线》日前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单行线》以主持人朱丹的视角出发，探寻和讲述普通的印尼小人物平凡而卓越的故事，记录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公主坟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六里桥。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衣。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破坏的，来自偶尔香的， 无限笑容的，平静友善的。 属了面孔，有幸更健康，轮住单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圣经，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已污蔑，只关注你我怎么蜕变，爱是这样。 这句话叫的是可一不可再啊，意思呢就是只可以做一次，不可以有再次。所以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一可再，是来自陈奕迅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那表达的意思呢，大概就是对离去的故友呢再见一面的一种思念了。那感念那些有彼此相伴的日子，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那他们依旧温暖，依旧动人。那你曾是我整个世界，可是呢我却不是你的，那即使分开了还是奢侈的想和你有着关系，可以再见面。那我想这种贪婪呢真的是要适可而止了。那如果你还是需要我，我还是会立刻出现，但不会是再主动联系你了。那所以才会说我们的故事可一不可再，就到此为止吧。所以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大家也能够喜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秋辉。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推荐新歌了，今天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今天看咯。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埃莉诺乐队推出了新歌《午夜离线》，一如既往的都市情感主题，整首歌的气质非常迷人，像是老旧电影的章节，描绘着千人千面的情感经历。一场没有预谋的午夜邂逅，世界突然下起雨， 彼此试探的陌生人跳着优雅的舞步，在一首老情歌里回放着自己的记忆胶片，爱情、情爱、美好、伤痛、梦醒瞬间，这场历险就结束了。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埃莉诺乐队《午夜历险》。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唯有相信呢才能够相爱，如果呢在相爱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始终去怀疑，那可能两个人呢都不会享受到这个爱情的甜蜜还有轻松了。终于呢有一天你会明白，爱一个人呢不是要求对方按照你渴望的爱情方式去改变，而是两个人呢不断的磨合自己的一部分去适应另外的一个人，彼此找到都很舒服的一种相处的方式，这才是正确的。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曲吧，为你推荐范玮琪有你真好。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哦哦哦、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在一年的365天当中呢，总会有些日子呢是需要画上一些小圈圈的啊，这是生命当中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些日子了。所以呢，祝福大家呢都会有更多更多这样美好的时光吧。那也希望这样温暖和有力量的声音呢，总可以消除我们一天的疲劳，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哈。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陶晶莹的一首歌，叫做是翔，飞翔的翔，浓浓的吴青峰的味道，很舒服的一首歌了。那深情款款的旋律和声音呢，仿佛漂浮云端的美好。歌曲呢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呢其实就像是一首歌，总会有悲欢离合，起起又落落，所以你还在担心和害怕什么呢？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周末了，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贫穷或富有这首歌呢，是想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时候会被外界所干扰，会给自己分等级，有一个对比，贫穷或富有。歌词里其实有写到说，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我觉得是一首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心思的一首歌，歌里面写了很多我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贫穷或富有。 聊生活方式，聊各种日子，还有面包可以吃，别人的